具体的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部地区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转阴，南部地区轻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0%。好，接下来的时间是我们的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零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樊冲导演，陈明章监制，三度联手打造中国首部人工智能题材音乐剧，更有当红主持李莎文子、实力教师田一凡、青年作家苑子豪、 X9 少年团成员赵磊、花样少男少女跨界登台，联袂出演年度温情浪漫家庭大戏《我爱你》，让 AI 温暖这个冬天。今晚演艺群会邀请各位主创做客直播间，敬请关注。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的方式啊，来观看到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一个是我们北京时间 APP 以及新浪的一直播也可以看到，还有就是下载听听 FM 呢，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画面。今天晚上为大家带来的是音乐剧《我爱你》，然后马上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本剧导演、词曲作者、著名音乐人樊冲樊导。你好，樊导。 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我爱你》的导演作曲樊冲。 哎，欢迎樊导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各位，就是你们打开今天视频直播的唯一的理由。没有，欢迎一下美女李莎文子，本剧主演、青年主持人、唱作人。你好。 大帅很可爱啊，之前跟大家公布了我的外号文子、然后我还有一个真实的名字叫李莎明子。大家好。 他外号叫蚊子 啊，就是蚊子哈。啊，好，那个我们其实今天晚上来到了节目当中呢，我读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特别的费劲，你知道吗？就叫我爱你，就是爱你。因为我在想是读 AI 还是读我 AI 你，还是读我爱你，反正最后搞的变成了一个外国名字啊，叫来说一下啊。 对，应该是叫我爱你，其他意思还是叫我爱你。 嗯嗯嗯。 只是这个爱呢，它是 AI 哦， 就我和你之间有一个人工智能。 哦， 我和你之间有一个机器人，AI， 然后我 AI 你， 我 AI 你，我 爱你都可以。 所以这是一部讲述我们叫跟 AI 有关的这样一部， 对的对的， 音乐剧。 一部，它是一个发生在中国未来2050年的一个中国家庭的一个故事。 哦， 它有个故事大的背景是到那个时候。每个家庭都有一台生活陪伴类机器人，在每个生活每家每户进行生活上的服务，比如说做饭呀、接送老人去养老院，或者是这个接孩子什么的，生活陪伴类机器人。 这个题材现在在市面上好像没有吧？有写过 AI 的话剧或者音乐剧舞台剧吗？ 比较少吧， 比较少， 比较少。 但 是在国外其实也比较少，在伦敦西区，包括纽约百老汇，其实都很少的。因为大家对于 AI 包括机器人的研究，在戏剧和音乐剧上的研究，都放在电影里了。 我 们看到的像。机械管家，像黑镜系列，像这些戏，他们都是对未来提出很多假设，然后有这种机器人的主人公出现， 对 啊，因为在舞台上，首先呈现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困难，呈现上，因为它有一个 技术上的瓶颈，因为它不像拍戏， 对啊， 拍戏的时候你可以反复 NG 或者是做一个假的或怎么样， 嗯嗯嗯， 但是舞台上你要有一台机器人始终在那儿演， 嗯， 那么这台机器人怎么弄， 嗯， 这就是我做这个戏要研究的第一个课题。对，就是我究竟要用一台人工智能还是要用别的方式。所以说我最早的时候是希望用一台，我当时给机器人工程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我希望用一个大型双足，1.5米高左右， 嗯， 然后它的这个各种动作体态都至少有5到8种模式，比方它转头它有5种到8种模式和速度，能够显示出他这个转头是他害怕还是他好奇还是他默默的关注，通过这种速度来显示出这个 AI 机器人的表演的细节。 合着你要造一个机器人出来啊？ 对对对，最早是希望能够造一台机器人， 嗯嗯嗯， 然后那个机器人公司的像很多像优必选像科大讯飞这些在中国研究机器人最好的，你知道我都把刘庆峰给堵到了，就刘庆峰是科大讯飞的这老板嘛， 嗯嗯， 就是说，后来也跟他们的工程师聊，包括和一些我们国家比较尖端的做军工机器人的老师们聊，他们最早给我提供的一个方案是人机交互，就是说还是要有遥控器，有工程师来去控制啊，最早的是这样，但是后来发现制作周期非常非常的长，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技术调试非常非常复杂，然后每次要出去巡演的话还要跟至少3到4个工程师，然后到最后可能就是现在我们这种方式，就是我们用一台 3D 打印技术来做一套可穿戴系统，由真的演员来演，对，用可穿戴技术来演， 就是那个他穿上这套衣服以后 的装置，它其实是一套装置。 装置，然后呢， 对对对， 就像真的机器人一样了。 对对对对， 是那种感觉。 眼睛表情有各种模式可以调整， 他 的体态相对也比较好控制。 是我们能看到人吗？看不到人。 当然看不到人啊， 看不到人， 就是一台机器人， 就是一台机器人啊。 对对对 。哇，哎，我跟大家说啊，因为这个樊导啊，他已经好久没有来我们演艺巡回，但是他应该是我们演艺巡回的这个怎么说呢，老顾客了，老朋友了。他上次来的时候我记得他聊，他说哎呀，我要研究中医，我要做一台中医的剧，然后今天蹦出来以后说是哎一台 AI 的剧哈，所以而且每次樊导他在做一个剧的时候他都会去把跟这个剧相关的一些知识都去先把它给学全了， 对，一定要，因为你从知识储备上，如果因为你毕竟要面对一些专业观众的 哦， 对，当时我做剧本的时候也找了像优必选的那些工程师帮我做一些技术上的支持。 好的，一会儿咱们这个好好聊一聊啊，接下来跟这个蚊子聊一聊，我还叫你蚊子吧。 对， 这个因为他的名字叫李沙民子， 对 啊，叫民子啊，然后那个外号叫蚊子啊，叫蚊子，那个。文字说一说吧，你在就是参演这部剧啊，是什么样的契机就参演进来的？ 嗯，我是上一次看《高手》的时候，认识樊导的，就是你说的那个 中医 的 啊， 因为我当时是。陈明章导演是我在演戏这件事情上的伯乐，然后樊导的戏都是陈明章导演监制的嘛， 对对， 然后当时就我就跟陈导说我也想演音乐剧，然后陈导说你能唱吗，我说能，他说你能跳吗，我说能，然后他说那你去跟你冲哥说一说，然后我就三顾茅庐找了樊导，然后在一家很有文艺气息的小咖啡厅，第一次聊了这个剧的一些想法，然后一拍即合，因为这个人物跟我本人的性格太像了。 所以你在剧中扮演的人物叫做我看啊，叫孟建飞，孟建飞好像还是叫孟建飞啊，他这个名字上面一个草竹子头，然后下面一个建，为什么要起一个这么复杂的名字？ 其实不复杂，我们导演既是编剧也是作词还是作曲的樊冲老师， 为什么 在这个名字上埋了一个故事？ 对，我觉得一定有故事， 谐音就是梦见飞，我梦见了飞翔这件事情，梦见 了飞，他有个弟弟叫梦见翔， 对， 他的爸爸妈妈为什么要给他们起这个名字， 嗯嗯， 那么就是他的爸爸有一个 非常大的梦想，在实现这个梦想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问题。 哦，所以孩子一个叫， 所以孩子叫孟建飞，一个叫孟建 翔。孟建翔 啊，故事的开场就从就是这个爸爸已经不在了。 哦， 对对对， 这样一个开场， 留下了一对飞翔。 嗯， 家里边还留下了一个爸爸留下来的破旧的滑翔翼。 哦， 在一块山谷深处发现的，但是没有找到爸爸。 哦， 但是就找到了爸爸当年留下的一个滑翔翼。 嗯， 故事就从这个滑翔翼和孟建飞、孟建翔和我们的机器人小巴顿展开了。 哦， 对， 这时候大家可以展开想象啊，当然肯定里边会埋着很多的线。哎，演出时间和地点是什么时候？ 我们是12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好，20到23号大家可以关注。咱们让那个文字继续说一说你呢，在这个剧中扮演的应该就是这个姐姐，对吧？你为什么说自己跟她的性格或者是特别像？她有哪些特点？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一位老师总结得特别好，就是演我妈妈的老师，他总结，他说孟建飞是一个，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者。 悲观的， 哎呀妈呀，好嘞， 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啊，悲观的乐观主义者。 对，就是他其实是很矛盾的， 他 可能每天都在失望，但是每天都在更加的希望和努力。就是一直都在失望，但是从来没绝望。 这是个打不死的女版小强。 哎，这怎么感觉这个？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感觉有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也是会是那样。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尤其是刚起床气，就是被闹钟吵醒的时候，就心情会就荡到底，就会感觉好累啊，或者是感觉，就是未来啊、希望啊等等的，就会觉得特别丧一点啊。然后呢，或者颓一点啊。结果你等你出来以后，或者又得不断的给自己打气，然后让自己勇敢往前冲啊等等的。 对， 是这样。 孟建飞每天早上不是被闹钟叫醒的 啊，是 他是被生活的重担压醒的。 哦，他他这个这样一个叫悲观的 乐 观 主义者， 在剧中他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特点跟你生活当中比较像？ 就是其实他可能表面看起来是文文静静的一个女孩，但是心里燃烧着一团火。 你是一个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吗？ 对，我是 他像一个乐观的悲观主义者。 对对。感觉看你的整个的精神状态是一个很乐观的一个人啊。 我是矛盾体。 哦， 对，所以我的人生也是，一直在失望，但是从来没绝望， 在 up 和 down 之间啊，不停的徘徊。 对，因为我的人生，就是我的宣言，就是或者我每天告诉我自己的，就是你可以一直失望，但是你必须保持善良。 哦， 孟建飞也是这样的。 哦，好，所以也是因为。你是跟这导聊的时候就把你自己的性格特点都跟他说了， 对对对， 觉得我太适合这个角色了，是吧？然后呢，终于打动了导。 对，其实当时 他可能很后悔，因为我过于的像这个角色。 哦，导说一说。 对，其实当时我觉得就反差蛮大的，就他给我描述他的状态。因为我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讲这个戏，然后看这个女生的状态，因为我第一次见她，就在那个。我们一个咖啡馆，然后当时阳光很好，那天气很好，一个很阳光一个女生，然后给我听她的 demo， 然后讲述她在音乐上的旅程，然后她年龄又那么年轻，然后那么小就取得了一些成绩哈，在这个艺人的这个工作当中， 对， 我其实觉得应该是非常非常阳光的哈，然后。接下来他给我讲他的自己的一些心路历程，他说其实我是一个非常敏感脆弱的人啊，但是我就是生活上可能一些小事发生的时候，那些东西就是触碰到我的时候，我的感觉回头可能会比较强烈，我觉得这个是我寻找的一个点，就是他比较敏感，他敏感脆弱吧，其实这种他演戏相对来说他就敏感度比较高，就比较好调谐，他对规定情境每一个的变化他就能吃得进去。然后其实我没有过多的考虑本身性格的那些契合度，我考虑更多的是李莎他自己的一种在艺术感觉上的东西，我更看重这些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他唱的声音其实还蛮棒的。声音挺好的。 李莎，要不这样，我今天就不考你了。 今天不考你了。然后其实我知道李莎啊，她刚才说她是一个叫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但是很多人如果看她的履历会说，就你还悲观，就你还悲观，你已经就是在你这个年纪已经取得了这样的很多的这样的成绩，真的很不错了呀。一路走过来多感觉很顺的呀，然后还会有这样子的评价，是有我们不为人知的很多困难，是吧？ 不，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每个人活下来就是要在人生这条路上去披荆斩棘的，只是我们披的荆斩的棘不一样。 我知道，我看过你的履历，说是你原来的时候说跟要跟自己父亲说我要当一个主播的时候，还被扼杀了一下，是吗？ 对， 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故事啊？跟我们说一下。 因为就是小时候想学艺术嘛，因为我爸妈从小就让我学很多东西，小时候四岁学音乐、学跳舞、学钢琴、学琵琶，什么奥赛啊，各种那些东西都学。然后他本来只是想说，就是全面发展培养一下，但我自己就喜欢上了这条路，然后我就说我高考的时候就说我想学艺术，然后跟他给我的他心中的我不一样，是相反的，他可能更希望我成为医生、老师这种。 父母都是希望就是孩子能够成为这一类职业的人。 对， 然后呢，所以你最后是如何反抗的呢？ 最后我就是瞒着他们在来北漂啊，因为北漂学习这个播音主持学表演嘛，就是自己在北京在传媒大学外面的那个小巷子找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子， 真的吗？ 住着，然后就每天自己去找老师上课，就从妈妈那儿偷偷拿钱，就妈妈帮着我偷偷拿钱，拿那个拿钱去交学费。但是我觉得我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觉得也是，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可能你爸妈现在已经打起来了，是吧？然后所以就这样一路走了过来。那剧中的这个人物他其实是跟自己的爸爸也他的梦想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对的，他其实在故事的开始他遇到了很多压力，他的生活、他的情感、他的工作，就是多种压力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那么他觉得自己想要选择逃避啊，他觉得自己可能生命中最后一个稻草都要被压断了。但是此刻他发现了一个机会，但是呢，这个事情必须要有一个人配合他来完成。但是呢，不能是他的朋友，也不能是他的弟弟，更不能是他的妈妈或者什么，因为他的妈妈有阿尔兹海默症，有点就是他的故事开场他妈妈被医院给撵出来了，已经被疗养院撵出来了，因为欠费多时那种。然后但是他身边就只剩他那台机器人巴顿了。巴顿啊，巴顿这个机器人为什么叫巴顿呢？他不是那个将军巴顿，他其实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八， 那个 他是爸爸妈妈从小带着他出生之后带着他，然后把这台机器人买回来陪伴他成长。然后因为他小时候一天要吃八顿奶，要拉八次粑粑。 就是那个健飞啊。 对，他们一天就要小孩晚上还要哭八次，所以他们就给这个机器人起名叫巴顿。对，这个巴顿其实是我老婆家的狗的名字。老婆家的狗叫巴顿。我那天就在家聊，我说这个机器人应该叫什么名字好，因为开始我们起了很多名字，叫各种各样的名字，然后我是觉得首先我是希望它是个中文名，因为它有可能代表的是我们对中国未来人工智能的一个想象，所以中文名必须。然后那它要有家庭感，然后后来我就那天突然就我就问我老婆，我说我说哎，你们家狗为什么叫巴顿啊？因为我觉得巴顿的名挺有意思的。他说那个小狗刚出生的时候，晚上要哭啊，叫啊，干嘛的，要吃 好好叫啊， 吃奶啊，干嘛的。我就觉得这个名字特别有生活气息，特别有情感的一些浓度啊，一些温暖，一些温和的感觉，然后叫这个名字。然后这个机器人就要这个孟建飞就要依靠巴顿来帮他去完成这个事情。然后来解决他生命当中的一些危机，但是呢，巴顿面临一个危机。巴顿面临危机是在2050年的时候，当时我想的一个大规定情境，其实是到那个时候，人工智能机器人已经服务人类多年了。有个机器人公司，他为了产品迭代，他为了就是说， 他说这款机器人是在这款机器人的生产时间是在2022年，其实就是过两年。 对对对， 我当时在故事当中提出就是2022年，它服务人类超过了28年，28年了已经，其实已经很多功能老化了。所以说我们剧中就是大家看戏的时候，这个巴顿会经常的卡顿。 哦，所以我刚才想说，他巴顿是不是说一句话顿八次？ 哎，有剧里边还真有这种，就是 真的吗？ 一个说话会顿很多次，对，顿很多次。然后比如说他叫孟建祥的时候，孟建祥很不喜欢他喊他的名字，因为他总会卡在祥上，孟建祥祥祥祥，然后结果孟建祥的同学都喊他史哥，喜剧的东西 啊。 然后呢？巴顿是面临着被机器人公司回收的风险 哦， 然后所有的时间段又必须在1星期内完成，所以说他们就想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主意，就是想到了爸爸那个破滑翔伞，就在那个山谷上进行一次超级直播。超级直播，然后让这个机器人去配合他。 我们导演快把剧情剧透完了。 这个没有那个悬念，反正都还留着啊，都还留着。 最大的悬念都没说呢， 都还留着啊。但是我已经听的这个入胜了啊，非常感兴趣，就是后面会到底要完成一个什么样的任务？他们配合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精彩故事出现，对吧？其实今天我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这部，这个应该算是。最近期首次见到的，我首次见到的一部讲述 AI 智能的音乐剧。 对的 啊，AI 智能的音乐剧。这样，咱既然说到 AI， 我想问一下那个文字，你生活当中对跟 AI 的接触多吗？你使用的多吗？ 比较手机控 啊，手机控。 这算不算吧？ 应该是 算。 比如说你会用那个语音来比如拨打电话，就是什么Hi Siri， 然后那个呼叫谁谁谁，或者是怎么样的吗？ 忙的时候会吧， 会有这种的 语音来。 你现在觉得这个 AI 体验如何？你感觉现在社会的？ 我希望能快点到反导这个剧本里的这个 AI 的状态下 啊， 这太美好了。 我这样，我觉得那个还有一分钟啊，我想问问 Siri 一个问题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见哈。Hi Siri。 我也在使劲地跟你打着招呼。 请问李莎明子漂亮吗？哎，他怎么不打？李莎明子漂亮吗？ 对不起，听不懂你说什么。 正在呼叫李莎莎，等会儿。这个， 所以说那个现在我们的对人工智能研究其实停留在弱人工智能，其实弱人工智能到强人工智能其实还有这个很长的一段路呢。全球而言， 你看他现在导啊，这一张嘴全是专业术语，什么弱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这样，咱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而且今天要跟大家说，如果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吧，我们还会有一个彩蛋，就是我们这里有一首连李健他自己都没有听过的歌曲， 他自己还没有听到混音版吧？他唱的是他唱的啊，李健老师演唱， 李健老师演唱的。然后呢，没有听过混音版的一首，全球首发的一首歌曲。将会在下半时段为大家播出，所以您继续锁定 FM 87.6。 长这么大，我干的最对的一件事就是买个好房，就是装个好家。 嗨，找一款心仪的风格，买一堆大牌的建材，雇一帮专业师傅装呗。 哪儿这么麻烦？全包圆999一平米，这些事儿全都管了。 那80平花8万就拎包住了，这就是传说中的整装啊！ 错，是全包圆整装。 400-606-8866，省心整装全包圆。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可以问您个问题吗？您觉得实现梦想难吗？ 不难，每天6元钱就可以。 现购买 VOLVO XC60，首付50%，日供6元，轻松拥有梦想座驾。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巡回。今天为大家推荐一部音乐剧啊，这部音乐剧是一个人工智能题材的音乐剧，叫做我爱你，爱就是 AI 拼成的我爱你。马上请出本剧的导演、词曲作者、著名音乐人樊冲。樊导你好。 大家好，我是樊冲。 欢迎樊导啊。那接下来的时间还要欢迎一下本剧主演、青年主持人、唱作人李莎明子。 我是李莎明子。 哎，欢迎啊。然后那个他有就是一般亲切称呼他为蚊子啊，所以我们就称呼他为蚊子。其实刚才我们有在聊到说这是一部音乐剧，那音乐一定是重头了。 对的，对的， 对吧？这是你看家本领啊。 对，这个是就是全职靠音乐了，没有。 但是我觉得你怎么这些年一直就不务正业，就各种做导是吧？ 其实对大家，对大家从那个包括以前熟悉的就我要你，包括前两天的无名之辈，任素汐演唱的那个等一等，然后其实对都是在做电影音乐方面的事情。当然我自己是因为做音乐剧大概有14-15年了，其实就是说我觉得音乐剧对我来说是充满着挑战性的，就是你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人生因为音乐剧现在来说好像还没有那么赚钱，当然给你的感觉就是总要有一些不赚钱的事情来扩展你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完成人生愿望。 对，这种我就觉得反正音乐剧它里边对我的作曲的整个的能力是最综合的一个考验，对于我挑战自己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功课。因为写流行音乐它都是一种动态一种情绪，大概就是一首歌，但在音乐剧当中你有20-30首唱段去写，有各种各样情境的，有关于分手的歌，有关于开心的歌，有关于 各种状态的歌， 对，包括各种情绪的宣泄， 对对对， 都需要， 所以说就是一直还在坚持着做音乐剧啊。 而且我真的觉得你看您写的很多的这种影视剧当中的音乐呢，我们说影视剧当中的音乐它可能要求的比如说讲述性啊，或者是这种 画面感， 画面感会比较强，这个音乐剧会给你很大的帮助 啊。当然的，当然的，你就像当初写我要你一样，就是包括这次吧，像这次做音乐剧我爱你的时候，我是在自己最舒适的区域写音乐的，就是说你像做高手的时候又会用钢琴去写，做狂奔的拖鞋的时候是用吉他和钢琴两种乐器去写，然后在做我爱你的时候彻底就拐回吉他啊，而且我把自己的写作状态拉回就是说我最松弛的状态，就是我不用去太多的考虑它技术上的构思，而是如何让它更加的戏剧情境准确还有好听，一定要好听，这次追求的就是非常简单，简单好听然后准确， 但是 这个是最难的， 对，是最简单也是最难的， 对的对的， 但是我们说因为樊冲樊导啊，他在音乐圈里的这个人缘以及资源，然后呢这部音乐剧也是得到了很多音乐大牛人的支持， 对， 比如说健哥 啊，哇，李健老师啊， 李健老师就是这些年真的是，就他的歌啊，的确是能够直触人心，非常温暖人的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所以你这一次给他写了一首什么歌，让他来唱？ 给他写的这首歌叫做《如果遇见你》啊，刚好跟他的名字还挺贴切，《如果遇见你》。在剧中的在音乐剧《我爱你》当中，这首歌其实是一段分手的歌。但是其实这个歌讲的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的开始，对，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爱情的开始，但是在剧中我用到了他们分手的时候， 所以这个蚊子你是一直在那是为什么，是因为这 每次排这段戏他都很崩溃， 对，这段戏是我自己最受不了的一段戏， 他们觉得太虐了， 对，而且就是每次樊导就是排到这段戏的时候，他说李莎控制情绪，你还要唱呢， 对， 控制情绪， 不要哭 这是一段看来是一段冲击力非常强的一段戏，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可能很多人都会遇到的规定情境，我们在生活中会遇到的就是 失去， 就是你会不会去参加你之前的男友或女友的 快剧透完了 好，不要剧透了啊，不要剧透了那这样我们就先来聊聊这首歌的本身，这首歌本身是这样，今天各位你们一会儿会听到就是这首歌连李健老师自己都没有听到他的混音版啊， 对 对, 对， 你说一说邀请他的过程，你是什么时候 我其实是我一直想跟他合作，因为我要你的时候是一个比较间接的合作，就没有直接给他去量身打造一个作品，然后我对李健老师的一个理解就是说他是一种偏向于古典浪漫主义比较唯美的一种唱法的那种歌手，包括他的气质也是这种， 对， 我是一直都想，然后这次音乐剧呢刚好我觉得是一次契机，然后我就在家各种去勾音乐感觉的时候突然就勾出了这个音乐感觉，然后我就在家抱着吉他弹了一个 demo， 然后我就尝试着发给他听嘛，因为他不用微信的， 他 没有微信，他就是我就每次都是给他打电话或发短信，我就发短消息，我说健哥有首 demo 想给你听一下，然后秒回说好啊，发过来我听，然后听了听大概是第二天过了一天，因为他在准备他的演唱会，然后后来就说好啊，我们把它录了吧，就是这么就定下来了，就非常简单。后来所以说后来我们在录音的时候，有个访谈，我就说音乐人与音乐人之间的沟通可能不用那么多语言，就是那个音乐感觉把我们搭住，就 OK 了，对， 就是你发过一个 demo， 这首音乐我喜欢， 就那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对对 对， 来一起来听一下全球首发李健老师为音乐剧《我爱你》带来的歌曲《如果能遇见你》。 最美的时候，夏日阳光正好， 夜晚月上脸上，如果能遇见你，在我最美的一天，如果能遇见你，如果能爱上你，如果能爱上你，在我最美的时候，我会一身盛装，守在月光下。如果能爱上你，在我最美的一天，如果能遇见你，如果能爱上你，让灿烂的灯火这样不眠不休，闪耀着爱的光，这样一直闪亮。如果能遇见你，在最美的一天，如果能爱上你，在最美的时候。 好，这个非常这个不舍得把这首音乐拉下来啊，免得等我放完了以后网上马上出现了各种抢版的。 谢谢谢谢。 对对对，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暂时先听一段，如果大家想要听这个全版的音乐，您可以关注这个我们的音乐剧啊，我爱你， 对的对的对的 啊，包括各种网络平台，后期版权谈好了就出来了啊，大家先不要着急。但是刚才其实文子也在说，说樊导在做戏的时候会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你们，是吧？ 对，嗯，他跟建哥也是说的，这首音乐制作都是用的最好的、最高制作水平的， 对， 所有的团队老师一起来做的这首歌， 嗯， 包括给我们演员也是，就是现场有堆成山的零食， 哦， 然后水果，然后他写的每一首歌，我觉得是给我最好的礼物， 哦， 对，因为他写的他每一句都是我的人生，就显得在像写我一样， 啊， 就是会。我觉得不是只有我有这样的感受，每个人都会有共鸣。 就是、好歌它是会就是让所有有故事的人听见以后都会觉得这一句是击中我的，就写我的。 对 对, 对， 这就是写我的。所以这个可能是大家再去，哎呦，我觉得其实我特别，其实说到音乐剧啊，我前段时间在一个节目当中我也吐槽过，我特别害怕，现在特别害怕音乐剧，因为。每次进入到剧场里以后听那些音乐剧基本上都是一个调下来的，有很多都是这种的， 对对对对， 不管说事儿也好干嘛也好，基本上都是唱着一个调下来的， 是是是， 有的时候做不下去啊。 这个也是有关于我们的创作的不太成熟啊，现在市场上其实整个的创作还不太成熟， 所以咱们的音乐剧你为他写了多少首音乐？ 我的歌比较少，我这次大概13-14首歌，十三四首歌， 这叫比较少吗？ 这叫比较少 啊，算是比较少的了。 啊、 一般都是18-25首 啊。 对，因为我想让他的力量更加集中，所以说他的主题会非常集中。 嗯、 一会儿李莎可以给现场给大家唱一段我们音乐剧当中的主题。 哇， 主角大概都要唱10首左右。 因为这个戏是绝对女生视角的戏 哦。 你看我最近说话都特别柔和了。 哎，但是我知道樊导他是个大直男啊，高铁大直男。你来做一个女性视角的戏，怎么想的？就是你为什么要从这个视角？对你， 我要吐槽 啊！你要说，你说啊！ 就是他真的很可爱，他的世界很天真，很纯粹，很简单。然后有时候就会把女生想的，女生的世界就会忽略一些可能更加细腻的东西。所以就我就会在现场，有时候会跟他争执。我说，哎，这个，我觉得我 不 会 说出这样 的 话， 我不会这样做的。 这个角色不可能说。 所以他是用个大直男去想一个女生在想什么，是吗？ 对对对。 所以导儿你又被人吐槽了，是吧？ 其实就是比方说像这种，比方像分手戏吧，分手戏或者是初遇戏，两个人初遇，初次见面的戏，或者分手戏这些，或者是他跟他逛街看到他前女友，他的现任男，他的前男友跟另外 现女友 的戏，像这些戏我们去试图构建这个场景的时候，会说一些台词，但是那个他们就说，包括他，包括我们另外一个演孟建飞的那个田一凡老师，他们都是女生嘛，他们就力讨，就声讨我嘛，就说这个导演这个不对，这话我们不可能说出来的。我说这个话很正常啊。他说这个话 特别的不合时宜。 哎，举个例子，你能现在那个文字能想起来有什么样子的话吗？比如说什么 剧本改掉了，反正 已经改了， 已经改掉了很多啊。就是他会类似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反正替那些女生想出一些话， 比如说吧，这个女孩她见到她的前男友跟她现女友在一起，她那个现女友呢就过来跟她说，你好，建飞，其实盖蒙经常跟我聊起你 啊， 然后我直到我见到你的那一刻，我才觉得 你真漂亮， 你特别优秀 啊， 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听不下去，听不下去， 这都是你自己想的是吧？ 对， 认为我们认为这个是一种可能是女生跟女生之间的一种小情绪的较量，毕竟一日前任一日现任嘛。他认为不会啊，这是两个女生冰释前嫌，或者说，就是一个友好的沟通。 因为我想在音乐剧《我爱你》这段当中构建出盖蒙现在的情感很好。其实当初他们俩分手，其实是因为建飞的问题， 建飞的原因 所以说我这次希望他的现女友其实是一个非常的 大度的， 并且非常的妥帖的，做事情特别的有分寸的这么一个女生但是他们就说他要说出这句话那他就太卑劣了他就彻底的藐视我。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 这就是女人真实的想法。 对， 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可以接受这样的见面场合，只能证明三个字：没爱过 啊。 真的爱是沉重的。 所以你这个还是得听他们女生的。 但是你看啊，反导他的世界那么简单，然后那么纯粹的好处就是整个音乐剧的气质就是简单纯粹浪漫的。我觉得这个音乐剧是大家在这个都市生活中的一剂解药。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烦心事，我保证你来看完我们的我爱你，你就至少过这个冬天是足够的了，就不会再烦恼了。 所以说我们那个 slogan 叫做我有爱与陪伴温暖这个冬天， 爱与陪伴 啊。 我就给大家剧透最喜欢的一句台词， 好， 就是生活会给你带来一道又一道的伤口，在你最疼痛的时候才能看清生活本来的样子，但是那个时候在看周围的一切的时候，你会忽然明白人最终还是要走出心中的暗影。是不是很激动？ 很治愈系的，很治愈系的。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也恰巧是因为一个大直男他写的这样一个一个创作的这样一个音乐剧，我觉得可能少了很多我们看宫斗戏当中的那些太拧巴的那些东西啊。然后呢，所以会让人觉得纯粹温暖啊。这是一部正在给大家介绍的是由樊导为大家带来的音乐剧啊，我爱你。而且它其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元素叫做人工智能。那由樊导来操刀的这个音乐剧，在音乐方面大家尽可以放心了。比如说这次除了建哥，还有老狼也加入了， 狼哥过来了。对， 他是干嘛来了？ 狼哥也是帮我演唱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唱段。在剧中有一场戏是建飞和妈妈告别的一场戏。和妈告别的一场戏，然后他们俩聊起了妈妈年轻时候，聊起了爸爸的走，聊起了一些。然后这个时候妈妈有一个场面描述的一首歌，就是他爸爸不是爱飞翔吗？一辈子吹牛说，就追他的时候吹牛说要带他去飞，但是其实就在结婚前带他去过一次，结婚后就再也没有带他去过，然后求婚的仪式是在空中进行的，就是他在空中给他戴上那颗戒指，这个歌就写的就是他在空中给他戴上的戒指的那一瞬间，然后其实也是个女性视角的歌，也一样，我也是就把 demo 发给了狼哥，我说狼哥啊，我说那个有一首歌，我觉得特适合你，先是老王卖瓜，我说您听一听，我说我写了一部音乐剧，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您帮我唱一首歌，他听完他说好啊，没问题，因为他现在在泰麦做音乐总监嘛，他是也很忙，也是抽时间过来帮我录了这首歌。 哇，所以啊，各位可想而知啊，这到底是一部什么样子的剧啊？这个如此多的音乐大咖都纷纷现身啊，的确是，就我觉得光冲着音乐部分就足以能够吸引很多人前去看啊。当然，剧情也很精彩。另外，咱们这当中的演员阵容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各种跨界， 对， 是吧？各种跨界， 对， 都有这那个名字就不用说了啊。那个还有其他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我们非常也是优秀的女一号叫田一凡，她是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的教师。是啊， 压力多大呀。 我最早告诉她说，太有压力了。她说那个另外一个演这个角色的是谁， 我说是那个中戏研究音乐剧的一个老师叫田一凡。不，他不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给你找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中央戏学院音乐剧的，然后我说啊，那我可以跟他们学习，我以为是同学。然后他说，然后大喘气，老师，然后对，那个田一凡他就是属于就是从小学音乐，然后后来进中戏，然后在中戏就是属于就是班里最好的，然后毕业保研，然后留校当老师。 而且别看是老师，他年龄也很小，年龄很小，也是九零年的。对，然后被学校送到伦敦学音乐剧，然后送到百老汇学音乐剧， 就是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九零年的，对对，音乐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班的老师。 我天哪，所以文子，当你这个压力好大呀。是，压力特别大。然后所以说春哥每天， 他靠本色取胜的，因为他这个，因为这个角色，这个角色人物其实更靠向他嘛。 所以你在演唱方面或者在表演方面，你在排练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吃苦头的时候？ 也会吸取很多东西。 吃苦头的话，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因为这是一个， 其实不算吃苦头吧，因为这是我觉得吃苦头最大的是导演，因为是一个原创戏，他可以一天改一版剧本，就是我到现在我已经有五本剧本了， 是少的，他们有十几本， 他们有十几本，就是我接触进来我已经有五本剧本了，就是他每天都在改，每天都在改，就是每天都在跟自己打架，然后就是想要给大家呈现一个最好的东西出来。 哦，对，所以我们就是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尤其是我是那种比较恋旧的人，我可能更喜欢以前的那句台词，更喜欢以前的那个感觉，然后他会说出来感情，但是突然就被删了，他就哎，就每天都在接受新事物， 这个太残忍了。 对， 但是这就证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定是诚意满满的东西。 大家其实是这样，樊冲这个 就是这两个字其实就代表着很多的这个品牌的效应啊，因为他做东西都是那种自己都做成半个专家那种的，有点像带着孩子去上音乐课，然后自己的钢琴弹成十级那种。 其实这种导演有一个我的偶像嘛，我特别喜欢一个导演，特别大言不惭说，有李安，李安导演，还有斯皮尔伯格导演，就是这两个导演是我 就是的人生之光啊，还有一个叫做Steve Dadery， 就是一个那个他导了几部戏你肯定知道，他导电影《声嘶朗读》拿过奥斯卡，然后他导舞台剧《比利·埃里奥特》拿过这个奥利弗，对，就是属于那种，我是觉得，所以你的标杆都已经立在那儿了。我觉得这个人生之光还是要有的，就是不是说万一实现了呢，而是 就起码来说人生还是要有一个目标的吧，然后这样的话做事情的过程当中你会更有支撑力，会很幸福。对，当然还有另外几个演员，也是我们的朋友之光。好，你说一说介绍一下。有演我的一个发小的叫何浩笑，谐音就是好好笑，谐音就是好好笑，男演员叫苑子豪，他是 北京大学毕业的，刚毕业刚研究生毕业，他是一名作家其实，但是现在已经在跨界当演员。做演员，对，因为我刚跟他杀青一部叫做《穿越人海拥抱你》的电视剧。北大的这个作家，国际关系学院，然后呢现在跨界在演戏。对，一个非常非常聪明而干净的男生，李莎那次带我，我是问李莎，我说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可以演一个 非常聪明非常机灵，但是见到你有点儿又有点喜欢你那种弱弱的，但是呢就是机器人，他是机器人工程师，他是个天才。明白。 然后他说行，我身边有一个，等一下我就把燕子豪喊了， 一拍即合，有时候。那我看来现实中你就体会过那种感觉。因为我们上一部戏就是演情侣嘛。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去见一见这个在剧场里啊亲眼见一下这样一个北大的才子，还有我弟弟，你弟弟是谁？孟建祥嘛，我们这一版的孟建祥是 X9少年团的赵磊。值得一提的是，他本身就是音乐剧专业的， 对，他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剧系的， 也是专业的。 对对对， 哇， 而他又是歌手。 所以各位啊，那还有呢，你们这里边的大神组合，这都一个个的，是吧？弟弟，然后我特别想好奇，机器人是 这也是一个 机器人的扮演者，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啊、他叫陈宇，宋陈宇、然后他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而质朴的人， 踏实， 非常踏实，然后非常稳定，而且还有一个他的身高和体重刚好符合。你知道我要找一个这种身高控制在1.3米，不是1.73米到1.75米、然后就这个时间这个差池，然后我还要找这个演员，我还要问他你的身材就是保持的这个周期啊，我说你就突然胖或突然瘦吗？ 因为要塞进去， 对吧？塞进去，他在里边还要控制很多机关，还有很多机关， 我还得演。 所以那个机器人有点像《环太平洋》里的机器人，就是 他不会变形了，但是说他会有很多很多 机关 发光的， 他要在里边控制， 他在里边控制。所以他需要一个脑子非常非常快的这么反应非常快的演戏的， 还要会演戏，还要会说台词，因为他是自己的那个传声的 传声的，然后经过处理的， 对对对 对，那他是很辛苦的一个角色， 对，他是最辛苦的一个角色。我见他第一面，然后我觉得他 OK 的时候，我给他说的一个最后一句话，就是我接下来那句话是我希望你的加盟，我很喜欢，我很欣赏你。之前那句话是这个角色可能是一个特别特别奉献的一个有奉献精神的角色， 是的， 就特别能体现出演员的奉献精神，就是因为他自始至终没有自己的 脸， 没有露脸，对， 羡慕都露不了， 那还是羡慕 的，羡慕的时候可能够呛，但是我是希望在互动的时候可能会有 互动 的 时候， 对， 因为羡慕的时候他还在戏中，就是你不能 破坏 巴顿的这个 形象，对，其实那个时候大家还沉浸在这个戏剧的氛围当中，如果你一下子把头给他摘了，就反而破坏了， 对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有可能在演出的过程当中是不能坐下的，对，所以每次演出他基本上来说，比方说95到100分钟，他基本上就是全情投入，就是我们当然我们剧组像李莎他们这些演员，他们都会协助他，就他到咱们进了剧场之后，我们都会去协助他处理很多问题，因为他在里边，他很多地方侧幕条上下场什么的，我们都要去帮他，这样 哇，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辛苦的一个角色， 对， 我们到时候大家用自己的脚去支持这样一部音乐剧吧跟大家介绍一下演出的时间是 12月20号到23号在北京的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 会为大家带来的是音乐剧《我爱你》。最后还有1分钟的时间，两位分别用一句话来推荐一下咱们这部舞台剧吧，音乐剧吧。 我先啊，我们都是爱做梦的人，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也能够来到剧场跟我们一起做梦。音乐剧《我爱你》会把你带到一个特别好的梦境，能够释怀你很多以前释怀不了的东西。 来。 在这个世界上，就算音乐和文字不一定会说真话，但是他们从来不会说谎。如果你想愿意交换真心话的话，一定要来看我们的《我爱你》它可以融化你生活中所有的冰山，让你重新看到光亮。 谢谢两位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部让我们充满着期待的原创音乐剧《我爱你》，也希望你们的演出成功，谢谢两位， 谢谢。 好的，今天的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呢是我们的听听唐耳朵，欢迎您锁定 FM87.6 继续收听。 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启动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金珠来了。 金珠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之小金珠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珠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美潮防水固，厨卫防水不渗漏。美潮 Meco。